外二系跌咗26.8，阿里巴巴232.4跌11蚊，小米集团25.3跌1.55，盈富基金29.2跌1.1，快手308.8跌30.4，比亚迪股份197.2跌19蚊，药明生物96.05跌8.25，中国平安95.3系跌2.3。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6。日元106.43，瑞士法郎0.907，加元1.265，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97，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3，港金系报16,3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57.26美元，卖出价系1,758.3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8，升0.4。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渔农自然护理署招聘丈量员，土木工程拓展署招聘助理工程师、助理土力工程师，卫生署招聘视光师、牙科手术助理员，发展局招聘园警师、助理园警师，消防处招聘消防员，负责行动海务。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艺术行政兼职员，香港警务处招聘心理学家助理，教育局招聘课程主任，负责英国语文教育，兼职课堂语言运用评核员，负责英文科。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疫情之下，安老服务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职业治疗如何在有限制的环境之中关顾院友身心灵的需要。 职业治疗师赵达新一直推动安老服务改革，今个星期日听下他希望安老服务可以怎样做得更好。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今日咧星期五又多你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咧就有我啦，黄仲远啦。咁啊，其实呢一个嘅班底咧，就通常都系星期五嘅班底嘅。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都已经系出现过一次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记得嘅话咧，咁啊，仲有啊梁敬国啦。 Hello， 大家好。 仲有啊周 Sir 周志恩啦。 喂，大家好。 Hello，Hello。好啦，咁咧就我哋今日咧个主题咧就系、是、应该咧，我谂绝大部分嘅人咧喺香港咧都应该会有一至两个咁样嘅户口嘅。系啊，但系当然啦，大家一样一听到呢一个咧，会唔会系银行户口啊，或者系其他户口咁样啦？咁今日我哋个嗰个户口咧就系、是、社交媒体嘅户口，即系 social media。我哋今日题目就系社交媒体咧，就系边一个作主？咁啊，其实呢个题目咧就系、是、我哋都讨论过下出嘅，尤其是我谂我同阿周 Sir 啦，因为我哋近期都成日听某一个嘅 social media， 咁大家就可能都听过嘅，近期就叫 Clubhouse。咁咧，所以咧，从而咧，我哋就衍生出咧，啊，其实点解会咁流行呢段时间咁 hit 咧？大家会玩呢个 social media， 就社交媒体就叫 Clubhouse 嘅咧，同埋近期咧，其实都好多新闻咧，就有关社交媒体咧就发生嘅。我谂啊，第一个大家即刻最留意嘅，应该就系喺美国大选嘅时候啦。咁唔单止媒体啦，包括亦都社交媒体啦，对于话删除账号啊，或者系关于某啲人嘅言论啊，咁好似咧就变咗个社交媒体嘅话事人，即系个老板啦，好似系佢去控制言论，就唔系嗰啲user 即係用家去控制言論嘅，咁仲有其他嘅關於緬甸啊、澳洲啊，等間我哋都可以逐樣逐樣講下嘅咁樣。咁、啊，先問下梁敬國先啦。喂，你自己多唔多社交媒體嘅户口帳户嘅先？ 咁啊，我就幾年前先開始開個帳號嘅，咁啊，一般即係我哋呢年紀啊。就用嗰个老化咗嗰个面书啦，因为而家后生唔用噶啦嘛，我女都唔用。咁嗰个用开嘅时候，有阵时啊觉得就系、是好似系一啲啊上咗年纪嘅人喺度刷存在感嘅一个媒介嚟。 嗯， 即系今日我系食紧猪肠粉啊，好开心啊！啊，听日咧我啊行去边度啊，有啲咁嘅嘢发生咗啊。咁又唔系一个坏事嚟嘅，因为只不过好似系等于。以前是写日记，现在你不写日记，你就将你的日记呢由一个纸笔墨的方式就变成一个电子版的东西。有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写写不过有时候就很闷，来去去都是那些东西呢 又不是那么喜欢。而且有时候日记呢就相对地是私人的东西。 是这个给晒人家听 的、啊。这个给晒人家看的，就算不是给晒、你都给一部分，即是、有些人就限制级别的嘛、就是朋友才可以看的。那你有时候觉得又不想摆那么多东西上去。所以这排其实我都已经少用了。一方面觉得来来去去都是那些又不是很特别。另外另一方面就是有些东西又而且而家又唔系咁方便讲咁多嘢啦，讲嘢讲少啲咧，就相对地就轻松啲，生活又舒畅啲。咁、当然啦，因为呢、這个面书系一个非常讨厌嘅媒介嚟嘅，越嚟越令人讨厌。 系咩？点解啊？喂， 因为佢嘅嗰个话事人阿朱伯格。 是 英文其实个英文佢个拼音其实好鬼 好 鬼 核突错添啊， 系好鬼核突嘅。佢嘅行事做人系越嚟越令人讨厌。其实即系头先你都提过啦，譬如佢同澳洲嗰样，我哋阵再讲啦。另一方面啊，譬如好多自媒体嘅人咧，喺个媒介方面，佢哋系可以得到有啲分成，尤其是呢个 YouTube。啊！啲國內嘅朋友或者講普通話朋友，好中意叫做油管啊嘛。U 即係油，即係普通話又油嘅拼音 ，tube 一個管。咁嗰度係可以同你分成分廣告。但係呢個面書係從來係從來一毫子都唔會分俾你嘅。你擺啲咩上去，好多人睇，好多人分享啊，呢路路咁樣咧，佢都係全部舐曬嘅。咁同埋佢俾人哋嘅感覺係比較霸道啦。同埋你今次喺美國大選方面，佢所表現出嚟嗰個姿態咧，係都係令人非常之討厭。所以咧，亦都喺趁住個潮流咧，我亦都開咗一個 MeWe 嘅帳號， 不過問題就係、是、始終我試過擺啲人上個 MV， 係兩個人睇， 冇人睇啊！ 好彩我就有兩個， 但係就唔同啊啦！阿周 Sir 咧就對我哋嚟講，最少喺我哋三個裏面咧，佢都算比較 係非常活躍， 係啦，活躍於社交媒體嘅咁樣。喂，阿周 Sir， 你作唔作到主啊？喺呢個社交媒體上面？ 我就做咗大量實驗，我到今時今日都係做緊實驗嘅。我形容喺社交網絡嘅我咧，係一個即係、就是、action research， 係一個行動研究嚟嘅。咁啊，呢個我可以慢慢再仔細啲去講。咁但係咧，我頭先聽到即係梁建國講話，其實嗰個社交媒體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就係一種叫 personal journals， 即係叫個人日記或者 diary 啦。咁一種形式咧，其實係一個。真係有好多人去研究過社交媒體嘅理論嘅學者呢，其實都係講緊其中一個很重要嘅即係 function 嚟嘅。咁但係其實呢唔單止係咁㗎。如果我哋仲遠興會可能補充多少少啦。如果我哋套埋去另一個心理學常用嘅一個概念叫周哈里窗呢，即係做 Harvey's Window， 你就會明白其實呢嗰、那個唔單純係一個自己記錄自己生活，但不過佢有少少向外展示嘅呢種特性之外呢、其實有時係一種呢過濾嘅過程，就係、是、將即係做個樣俾人睇。我形容係簡單嚟講係做打廣告啊、如果用國內啲術語，就係我去做一個我嘅形象出嚟，讓人哋了解我係一個點樣嘅人。嗱，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嗱，所以嗰、那個我哋不嬲做嗰個日記咧，就唔 expect 有人睇噶嘛，係自己記錄式噶嘛，即係純粹自己嚇、鎖埋佢，千祈唔好俾阿媽開嚟睇到嗰種心態。但係其實你擺咗互聯網嘅一個不論係我哋早年嗰啲叫 blog， 即係可能而家叫而家好多人就叫 vlog 啦，即係加埋有 video 啦，係啦，就其實有唔同嘅雖然係唔同嘅載體啦，但係其實佢嘅功用咧。除了是一些個人純粹記錄，我好記得我最開頭活躍的時間呢，就是以前但是一講出來這些就是老司機 級的。是 Sanger 的那些吧。 再早一點啊，我們可能是在或者甚至乎那時候還有那些 Open Diary 啊，我不知道黃仲遠有沒有印象。 Open Diary 真的不夠你來喎，真的我都真的去到 Sanger 的啫。 是啊，即其實好一早嗰時候，其實純粹大家就真的好多啲年輕人嗰時咧，就純粹係真係做一啲記錄式嘅嘢，就係我今日食飯啊，即係直情係一個非常之真係衣食住行將啲嘢寫低出嚟。咁其實真係梁又或者冇乜太大意義嘅。但係慢慢大家發覺咧，其實裏面咧可以建立到一個形象出嚟啊，可以揾到一個咁嘅詞添啊，甚至乎嗱咁、於是乎嗰個社交網絡。或者社交媒體嗰個社交嘅概念先走到出嚟啊嘛！如果唔係咧，就純粹自己記憶或者純粹自己寫低自己啲嘢咧，其實理論上未必會吸引到好多客嘅，我叫做。但係當你去進行咗一個社交的過程啦，佢過癮嘅地方就係、是、你喺裏邊可以呼朋喚友，亦可以裏邊咧，正所謂咧啊，變態嘅系列就有變態嘅人走埋一齊嘅啦嘛！即係你係咩人？我中意食金嘅嗱，譬如而家Facebook 你話勾曬都好啦。但係其實而家最 hit 嗰啲就係嗰啲我都成日 join 啦，而家啲飲飲食食關注組嘛， 炒河關注組啊嗰啲係咪？ 係啦，即係譬如我中意食燒賣嘅，我就招咗一班燒賣友翻嚟，淨係專門講燒賣。嗱，咁呢一個就係社交令到嗰樣嘢可以延續落去嘅一個因素啦，就可以繼續令到樣嘢溫到。咁我哋當然而家我哋再講深化啲，如果用啲傳媒理論就會講到好多嘅，譬如佢由文字變咗做有圖片，圖片又再加，即係譬如由 Sanger 後來轉咗，點解會轉咗做 Facebook 又轉做 IG， 其實就係一路一路我哋係需要有唔同嘅功能，包括咗我哋唔想再打字咁煩啦，我哋用圖啦，用圖都唔夠係拍短片啦，咁一路一路咁即係加上去，而家就拍埋片啊各樣嘢啦，咁只不過 Clubhouse 今次咧特別啲就純用聲音去做一個即時嘅溝通，呢、這個我哋可以另覓一個時間再深化啲去講。只不過我想提翻大家喺個過程裏面唔單純係自我記錄嘅一個 diary， 其實更加着重嘅地方就係我有一種向外展示，係一種即係 exhibition 嚟嘅。而啲 exhibition 咧係有好嘅後果，啲人先至中意啫嘛。 嗯。嗱，呢個啊，頭先啊，周 Sir 講嗰個周哈利窗啦，即係做 Harry Window 啦。其中佢啊，周 Sir 講嗰個就係話點樣表現自己咧？即係因為佢係做 Harry Window 就有四個唔同嘅窗口嘅，其中一個咧就叫做 Open Self， 即係話公開嘅自己就係呢個啦。當佢公開嘅自己嘅時候咧，佢就完全可以自己塑造啦，塑造唔同嘅一個形象出嚟啦。咁啊，仲有三個嘅，有一個叫盲點嘅自己啦，一個就係叫做隱藏嘅自己，另一個就係連自己都唔知道嘅自己，即係 unknown 嘅自己。咁啊，所以頭先嗰個阿周 Sir 講嗰個 open self 咧。即是说公开的自己跟着自己去塑造不同的形象出来。这个是社交媒体的其中一个是很主要的。因为其中一个为什么这些人是会玩社交媒体呢就是他可以在另一个世界上面呢做出另一个的自己。尤其是在 IG, 就是在Instagram 里面呢直情是有一些嘅研究咧，就係話佢塑造嘅咧係一個叫做理想嘅自己，即係 Facebook 咧係比較似真嘅日常生活嘅自己多少少嘅，係啦，日常生活多少少，而 IG 一個咧就係一個叫理想嘅自己，同埋佢個吊軌嘅地方咧，我覺得社交媒體真係吊軌嘅地方咧，就係嗰個社交，即係話咧你似係同緊人溝通嘅，係咪？你都似係睇緊人哋嘅。生活嘅嘢嘅，跟住你可能会留言啦，可能会分享啦，你对最常嘅就可能会 like 啦，从而好似有一个大家咁样嘅互动嘅。但系其实呢啲所有嘅互动咧，得意嘅地方咧，都系为咗自我感觉良好嘅，系啊。所以点解以前社交媒体真系嗰个用家去作主咧？系因为好多嘢都系为自己啫，例如。好似頭先梁敬國咁講，喂，我食個碗粥啫，有乜咁大件事啊？平時食個碗粥，我都唔會周圍同街坊講，喂，我食個碗粥，我食個碗粥咁嗰只噶嘛，係咪？但係你係喺個面書上邊咧，就 po 出嚟啊，今晚食咗碗白粥，好舒服，我好享受，即係咁嗰只。即係呢一個嘅情況，理論上咧就係應該冇乜意義嘅，但係偏偏你個朋友係會 like。 like 好多时候咧，其实就系俾面派对嘅。 系呢个俾面派对就令到佢有动力啦。 系啦，因为你一弹出嚟，哦，今日黄仲远条友又整张相出嚟，唉、哎，是鬼弹啦，俾个 like 你啦。like 完之后就已经唔知咩事嘅，佢可能 连睇都冇睇， 立一立，弹张相系乜嘢，佢系完全冇睇嘅。咁但系头先你提嗰样嘢咧，就系话喺今晚食咗碗粥，其实就我仲要再睇睇，就系你喺碗粥嗰度。如果你想在借题发挥，如果碗粥你发挥到啊煲粥的人是怎样呢，你是做一些 去幻想又好，或者是做一些情景的组成都好，是怎样煲粥法，米是怎样来的，米要那个要浸几耐，原来煲粥煲得靓呢，即是广东的粥呢是夜晚要你要种啲姜汁下去的，这样才煲得靓的，第二朝。咁你寫一大篇咁嘅東西出嚟咧，某個程度上咧，有啲人就中意睇嘅，係有啲意義。但係就睇睇，因為而家個社會已經係即係急速發展得太緊要，同埋嗰個資料資訊係太多啦。有冇人咁有興趣去睇你長篇大論咧？咁我發覺咧，如果你喺面書上邊一出嚟。就可以睇得曬，譬如可能係兩三行字咧，就好啲嘅。 嗯， 但如果寫得多咗嘅話咧，就算有時我都冇心機落去同你碌落去睇。咁但係有個問題喎，兩三行又不足以將你嘅情緒啊，將你背後嘅嘢全部反映曬出嚟喎。咁個問題就係話，究竟有冇人咁有心機去睇？如果有人咁有心機去睇，之所以話呢個面書係老化咧，就係。通常是上一年紀的時間比較多的你才會開來看 多嘢講啊，都係 係啦，又想多嘢講，因為刷存在感啊嘛。 咁 Twitter 會唔會啱你多啲啊？寫幾句咁嘅啫。 Twitter 呢個其實真係好純美國嘅。 嗯， 我諗就如果美國本土比較多用家之外，其他地方嘅用家相對地係少嘅。而家 Twitter 嗰度亦都係寫幾句，佢有字數限制嘅，我知道。 嗯，会少啲好多。 个字数限制亦都系讲，今日其实好简单啫，就话今日我去咗边度做啲乜嘢啊？你哋想，你哋点样？咁样，其实有，我又唔觉得系好特别，同埋，因为可能我哋亦都唔系美国人啦，唔系佢嗰种文化，亦都唔系佢习惯咗嗰种用法。咁喺美国暂时嚟讲都系叫相当多人用 Twitter 嘅，但系我就从其他地方真系好少听见有人多人用 Twitter。 嗱，呢度我補充少少啦。嗱，其實不論係 Twitter 好、IG 好，任何一個其實都會有佢嗰個特性喺度啦，此其一。但我唔係想講嗰個唔同 device， 即係唔同載體嘅特性。調翻轉就今日我哋題目講緊誰作主啊嘛。咁第一個問題就係，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寫嗰篇嘢嗰個人，或者影張相嗰個人，有冇辦法作到主呢？我係一個都幾鍾意呃 like 人啦，大家都 feel 到啦，喺我個即係大家都感受到我係個咁嘅人啦。其實呢，經過咁多年喺唔同嘅載體裏面嘅經驗呢，其實如果你需要呃到 like 呢，係要有啲手續去做嘅，係要有啲經歷先做得到嘅。即係其實頭先講緊個碗粥呢，我未必夠時間而家講太多啊。但係我譬如好簡單啫，有一排呢咪好興講嗰啲隱世秘密小店粥土咁，你用咗某啲字眼呢，大家我哋叫吸睛嘅字眼呢，呢、這個係一個即係潮流嘅嘢，跟潮流嘅嘢，呢、這個係其中一種策略，但係呢個唔 long last 嘅，即係唔長遠嘅。你要長期建立一種形象，我比如話我係一個食家嘅形象，我係一個專門好識飲食嘅人，你就唔係淨係一碗粥喎，你可能就要用長期嘅時間去煲你自己呢，其實係我唔同嘅嘢我都識食嘅。咁於是乎我就要建立咗一個呢，其實而家所謂 KOL 呢件事呢，其實都係喺個過程裏面走出嚟㗎，喺個社交媒體裏面。就係我可以好多人睇到我嘅一啲 comment 呢，然後人哋跟咗我嘅一啲諗法，我某程度上我係帶到我嗰個系列力嘅人呢去走某一個方向嘅。而呢個就係正正我頭先一路講緊，就係我要建立一個大家都可見嘅形象。咁於是乎有啲人呢，嗱，都好老實講，譬如你話飲飲食食嗰啲咁，即係撈咁多年，其實有真係有啲人問叫我幫佢做一啲廣告嘅嘢㗎。事實上，亦有啲朋友咧係會真係走去問我，喂，如果我同女朋友要食飯，去邊度食好啊？咁呢樣嘢就係我打咗好多年去做嘅一個動作咯。咁但係當然啦，因為而家變咗商業化咗咧，成件事又轉化咗啦。所以咧講到呢個誰作主咧呢件事咧，嗱，我第一樣嘢要破翻就係咧，其實嗰、那個content writer 啦，我叫做，即係嗰個寫作者咧，其實佢係有能力去作主嘅，只不過係要用好多嘅心力去創造一啲形象出嚟咁解嘅啫。 不過周 Sir 咧，啱啱佢講呢一個嘅問題咧，我覺得係得意嘅。究竟係咪真係寫嘢嗰個人咧係作主啊，定係佢會俾 like 佢嘅人反而係咧主導翻成個佢要寫啲咩 content 嘅一個情況咧？我哋一於咧下節嘅時候咧，我哋可以討論一下呢、這、一個究竟係。睇佢嘅人作主啊，定系写嘢嗰个人咧系作主？咁啊，阿梁庆国咧就拣咗呢一首歌好 in 啊，佢系台上台下。咁啊，虽然系阿张德兰唱啦，谂住一首旧歌啦，但系因为咧佢系讲紧咧，等间我哋等会讲嘅就系 clubhouse 嗰个形式，就系有啲人喺台上讲嘢，有啲人喺台下听嘅。咁啊，大家听下呢首歌先吓，台上台下。 教育局早前同多间出版社代表会面，提及当局将为改革后的通识科提供官方教材。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局方一直有为通识科编制教材，让教师参考和自由采用。若果有关教材的内容仍然切合修订后的课程，学校可以继续接录采用。由此局方会配合修订后的课程，积极编制资源，由学校自行决定采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184点，跌2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24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6，日元106.44，瑞士法郎0.906，加元1.266，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2.01美元，卖出1,742.2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系横过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与其相关嘅雨区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雨，天气转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风势较大，星期一二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重点是稳经济纾民困，透过超过1200亿元的逆周期措施，缓解经济下行和疫情打击带来的痛感和压力。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受疫情影响，多个国家在2020年相继执行严厉的封城措施，亦都有更多人在家工作，促使不少人开始饲养宠物。华盛顿邮报报道，2020年的美国宠物收养总数较2019年高出15%。而华盛顿州一些转介动物被人收养的组织更加录得接近1倍的需求增长。州内的流浪动物收容中心难以满足需求，要向其他州的收容中心求助。而独立新闻媒体中东之眼亦都报道，虽然伊朗的保守派政府曾经反对国民养宠物，但是疫情下有更多人加入了宠物主人的行列。两篇报道都指出话，封城措施令到不少人因为被困家中而感到孤独，宠物就有助减轻寂寞和焦虑的情绪，所以大受欢迎。此外，在家工作的流行亦都令到以往因为担心工作太忙因而会忽略宠物的人放心去收养小动物。不过收养潮过后，可能就是弃养潮了。英国广播公司有报道指出，苏格兰的爱护动物协会自去年9月起至今所收到的弃养查询，较之前一年同期增加超过130%。协会人员说，长时间封城令到不少狗狗习惯了主人长期陪伴，一旦主人需要外出工作，狗狗就会因为分离焦虑而做出破坏行为，导致主人难以忍受，最后决定弃养。 他建议主人即使长期在家，亦都要每天定下时间，等狗只尝试独处，以减轻日后的分离焦虑感。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嚟我哋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嘅第二节啦，咁今日有我黄仲远啦，有阿梁敬国同埋有阿周 Sir。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社交媒体谁作主？咁我哋喺第一节嘅时候咧，就讲咗好多唔同嘅情况，点解会觉得社交媒体咧写嘢嗰人系会自己去作一个。自己嘅主意，要寫啲乜，要 post 啲乜，要擺啲乜上去，影啲咩相，好似係佢自己做一個主動嘅。再加上就係基本上社交媒體就係為咗滿足自己嘅一啲嘅可能係自我感覺良好啦。咁啱啱喺第一節完嘅時候咧，同阿周 Sir 啱啱就講到咧，阿周 Sir 覺得寫嘢嗰個人咧，就佢就可以作主。但系有时候咧，写嘢嗰个人咧就好受到咧，其实嗰啲嘅用户或者系佢哋嘅 fans 啦，佢哋嘅粉丝啦，嘅影响嘅，即系例如啦，佢哋可能唔中意啲乜嘢嘅明星或者点样嘅一个情况嘅时候，咁佢哋可能又会避重就轻，唔写一啲咧，可能系会影响到佢哋嘅 fans 嘅一啲嘅情况嘅。嗱，有例如啦，有一段时间我谂大家都。可能嚇，如果有留意社交媒體嘅一啲嘅新聞嘅聽眾咧，可能你會略知一二都唔定。就係喺一段時間啦，咁啊，社會運動嘅時候啦，咁啊好多社交媒體上邊嘅 KOL 啦，咁佢哋咧都俾啲佢哋嘅 fans 啊去要求佢，可能係作出一啲嘅表示同埋取態。從而咧，你見到咧，可能有啲嘅 KOL 咧都講得咧非常之模棱兩可啦，避重就輕啦咁嗰只。其實佢哋心底裏面可能都係想啊，點樣可以令到我啲 fans 咧就唔會嬲我之餘咧，我又可以講到自己嘅嘢。咁其實呢一樣嘢，又覺得係咪真係寫嘢嗰個人係可以完全作主咧？喺呢個社交媒體，尤其是佢一開始慢慢發展出去，阿周 Sir 你點睇咧？ 嗱，我覺得呢個咧真係睇下你本身咧。嗱，因為有啲我直接啲講啦，有啲人已經去到要揾食嘅階段咧，一揾食咧就大鑊噶啦，就冇咁多自主性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老老實實，即係純粹我係想有一個自己表達嘅一種態度或者平台嘅純粹咁嘅需要嘅時候咧，咁你嘅自主性相對會高啲。但我同意嘅，如果你個自己個 self 咧，你個人嗰個想建立嗰個形象或者你想做嗰樣嘢咧，其實如果你唔穩陣啦，我叫做即係你好簡單講，你想要人哋嘅掌聲，而你係想 please 啲客啦，我直接啲講，咁你就當然你嘅自主性就會降得好低噶啦。我舉啲例子啦，即係譬如有陣時。我去，譬如我以前好耐之前，我係做影評嘅曾經。咁喂，真係有陣時，真係有啲人咧，嗱，當然佢會叫你真係寫一啲當時都未有一啲叫做 blog 嘅嘢啦，但係類似啦，即係譬如你睇戲嘅日誌咁樣啦。咁佢哋真係有陣時會同你講，喂，你收咗錢可唔可以寫嗰啲評論寫得好啲啲啊，或者即係嗰篇嗰套戲唔好寫得咁盡啊咁樣，係有呢啲嘅。咁事實上，如果你真係嗱，你等嗰份工等錢使嘅，咁你或者你等嗰張戲飛嘅，咁你自不然你就會可能你都會收兩下手啦。嗱，呢個就係講緊你自己個夠唔夠硬淨啦。但係譬如我亦都舉啲例啊，譬如有啲 有啲 blogger 或者有啲而家拍片啲 YouTuber 都係會有嘅，就係佢講到明佢係自己譬如佢係做化妝嘅咁佢可能佢講到明我係唔會收任何嘅公司錢嘅，我係純粹做一個測評，佢嘅歡樂就建基於啲客仔啦，所謂或者啲觀眾啲 viewers 咧，佢睇佢嘅時候咧讚佢嗰下，咁佢就唔係真係喺嗰度有商業利益嘅時候咧，咁佢相對佢咪可以即係鐵口直判一啲咯。嗱，咁但係問題係我絕對明咧，就係去到某陣時咧，去到某一個 like 數嘅時候咧，或者你多咗某啲客嘅時候咧，你有陣時為咗唔好得失太多人，或者你有陣時落個評論，嗱有啲人就專門透過新立，甚至乎我去建立一個形象，就係我鬧人鬧得好勁嘅咁。咁於是乎咧，我就變咗呢種係另外一種嘅做唔到主啦，就因為我係唔係都要做出嗰個爆人哋蝕嗰個形象啊嘛。咁於是乎呢個咧，講到尾就係你自己忠唔忠誠地對於你自己嗰個喜好，或者你對於，因為其實講到明，其實喺個社交媒體裏面，尤其是我頭先講嗰啲，你係做一個 content provider， 即係你寫表達一啲意見或者寫一啲嘢出嚟嘅人咧，其實係得好少嘅啫嘛數字。咁有啲人就係會比較守住自己嗰個價值觀，甚至乎係譬如我寫飲食嘅，或者我寫我而家都係噶，譬如或者我旅遊嘅嘢。我嗰啲所謂稿嘅，我唔收錢噶嘛，咁我梗係唔需要擔心咁多市場嘅嘢啦。咁但係你個人本身平衡到嗰個所謂 like 嗰樣嘢啦，有陣時真係為咗呃 like 咧，有啲人咧，你真係有陣時你會做好多好誇張嘅嘢嘅。嗱，咁呢啲位咧就真係睇你自己個人嘅心態係點樣去決定到嘅。但你問我總體，我覺得係相對有得揀嘅。你總之唔係揾食就 OK 咯。 嗯，咁即係你其實講咧，都係一句老生常談嘅嘢，就係人到無求就品質高啦。即係如果你唔係諗住，即係坦白講，你頭先話揾食嘅話，你嗰個媒體嗰度純粹係你抒發個人感情啊，提出自己嘅個人嘅意見啊，有人認同當然好啦，冇人認同亦都冇乜所謂啊咁樣。咁就係冇錯，係可以。叫做你是一个好大程度上你要自己主动自己去计划自己去发表任何的事情呢，当然啦，当然不会诽谤的那些东西。那这个是在那个要不要主持人呢，或者是那个发表者呢，那个自媒体人呢，也都或者可以叫做他可以自己有个这样的主动权在那里。那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哋喺由旧年十一月，即系唔系十一月啦，其实都十月尾、十一月咁样啦。喺美国大选嗰阵时先惊觉啊！ 嗯， 原来呢个其实都系幻象嚟嘅啫。其实即系我哋喺生活喺一个 matrix 入边嚟嘅啫。 嗯， 即系以为自己系生活得非常美满啊！吓，我自己掌握我一切啊！我思故我在啊！我写故我在啊！咁样，其实你出唔出得到吓？嗰啲幾大字呢個社交媒體嘅巨人撳個掣，你就可以勾咗噶咯喎，亦都唔需要同你任何解釋嘅，佢大條道理講，喂，呢個係我嘅公司嘅產品，我覺得你所講嘅東西影響到我嘅形象或者影響到其他人啦，咁我就可以將你完全摒除出呢一個咁樣嘅小圈子或者一个大圈子入边， 的而且确系嘅，即系阿梁经国佢带出一个咧另一个嘅主题，因为其实喺社交媒体里边咧，我哋以为净系得贴文嗰、那个，同埋咧 睇你 嗰、那个，原来佢背后咧仲有个你喺度叫做 invisible hand 啦， 巨大嘅黑手啊， 系啦，即系嗱，即系原来喺后边咧系操纵住，其实咧。一路大家都唔覺，雖然咧大家都會知道嘅，佢哋嗰啲叫 algorithm 啊，即係當中嘅一啲嘅 算法 啊，即係可能大家都會知道嘅。例如面書，咁佢以前咧就會叫做有機嘅派法，即係例如你有1000个 fans 嘅，佢可能都派10% 俾你，即係有100个人咧就會睇到你個貼文嘅。但系咧，慢慢因為佢要整廣告嘅情況之下咧，佢係得翻可能1-2%，即係你1000个咧先得可能10个人睇到嘅啫。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可能大家都會有所聽聞嘅。但係當中咧，因為咧，你真係唔知道有幾多人睇緊你啊嘛。 所以咧，你就不唔知觉唔知觉嘅，真系一开始嘅时候，其实咧第一件事发现咧，原来幕后系有一个大黑手，可以系其实令到咧我哋所有嘅 user 咧用家咧唔系咁自主，我觉得系由咧Cambridge Analytica 开始。 嗯， 即系佢开始就会觉得，诶，原来喺里边大家嘅一啲嘅资料各样嘢咧，其实佢唔系完全咁尊重个用户嘅。但系当然啦，过咗呢件事嘅时候，大家都觉得可能关选举事啫。咁嗰只，跟住好似头先阿梁敬国咁样讲啦，到系真系大选嘅时候啦，原来佢系可以嗱，先唔好理大家你支持边一个都好，佢可以系。叫做刪咗你嗰個嘅帳户用户，跟住咧就唔俾你去講嘢，而當中咧又唔一定係犯緊佢嘅一啲嘅守則嘅。原來有咁嘅情況出現。當然啦，我覺得咧當中嘅一啲嘅矛盾位咧，其實喺呢一度嘅。可能喺香港大家嗰时候呢即基本上都好支持啊，可能啊 Donald Trump 有一批嘅人士啦。咁所以呢就认为可能对佢唔公平啦，係啦，即係点解会删咗佢嘅账户唔俾佢讲嘢啦。但係同时间呢其实面书呢佢喺缅甸嘅时候呢喺呢个嘅情况呢其实佢都有呢就将一啲嘅军方嘅一啲嘅账户话佢哋发放一啲嘅资料咧，可能系未必咁实在啊，或者点样嘅情况。咁佢哋咧同时间咧，亦都系关闭咗佢哋个户口嘅。咁咧，所以咧，某程度上咧，你可以睇到咧，原来背后有个黑手，你又唔知佢系做紧嗰件事系好事定唔好事，就变咗咧就唔系靠一个制度或者系一个世界里面是一个社交或者网上的世界里面大家可以很自由但是变了是有个人在操纵着可能有时间做些事是合理心意有时他又做些事不合理心意。 其实他是有一个就是这些这样的媒体巨企他们去到某个程度上知道自己原来那个权力是这么大随时可以将你即、啊就是叫做如果以宗教嚟讲咧 ，excommunicate 即系将你同其他人断绝个交往，令到你见唔到人，人哋见唔到你嘅。咁佢就会用自己自以为正义嘅一个定义嚟到判决究竟你呢个人所散发嘅言论系正确定唔正确，系啊，好危险呢样嘢真系。即系佢可能佢自己觉得自己系为我天纵英明。我这个媒体呢其实一路呢我都标榜自由民主的。但我觉得你呢讲的东西呢就不自由民主的。 嗯、 你讲的东西呢就伤害了人的。所以我一嘢呢就将你踢走。 嗯、 但个问题你说他伤害了自由民主那是怎样伤害法呢其实没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评论只不过是你觉得他是的。那么情况底下其实就令到一般人係喪失咗一個同佢去爭拗添啊！因為你知啦，如面書又好 ，YouTube 又好，佢一刪咗你嘅話，你要上訴去搞一輪啦。一方面， 搞完一輪開得翻添。 係搞完一輪之後咧，就係、是、其實佢嘅判決就係佢話可啱就啱，唔啱就唔啱嘅喎。你作為一個咁少少嘅用户咧，係無從去同佢去頂嘅喎。咁所以就牽涉到一樣嘢就係，當一個媒體佢發展到嘅程度係咁龐大嘅時候，係對你日常生活個影響係咁大嘅時候，其實係好危險。 嗱，不過你講埋先。 啊，所以我就而家先深深感覺到，即係美國以前嗰啲反托勒斯就 antitrust 嗰個重要啊，即係你知。而家世界上嗰啲大嘅油公司，譬如埃索啊、摩比啊嗰啲，其實以前係一間啫嘛，洛克菲勒，就係美國洛克菲勒嘅油公司，只不過將佢知道，哇！呢條友擁有曬全美國差唔多所有嘅油井，佢將佢打散咗，變成七個啫嘛。咁而家就好啦，譬如面書又好，係壟斷咗世界上絕大部分嘅社交媒體、社交平台嘅。即是佢任何一个去睇你唔顺眼，就即刻将你踢走嘅话咧，咁其实系都几恐怖嘅一回事，系咪啊，周 Sir？ 嗱，我自己咁睇啦， 當然啦，不論係國家級嘅數碼操控啦，還是喺呢個跨國巨企嚇呢啲面書又好，或者面書集團啦，唔係淨係面書添啦。其實來得嗰幾個系統添啦，我會講。嗱，我就唔係盲目想講呢個數碼新世代係一個美麗新世界，我唔係咁樣嘅講法。但你從呢短短呢十幾廿年呢、這個互聯網嘅發展裏面，你會發覺，不論係國家級嘅操控也好，還是係巨企級嘅操控都好咧，其實佢都係處理唔到一個問題，就係人嘅創意啊。嗱，我舉個例啊，即係譬如可能喺好多嗱，以前喺嗰啲東歐鐵幕國家或者咩咧，就好多政治笑話噶嘛。大家知道政治係唔講得噶嘛，喺某啲時代。咁但係咧，佢哋就會用呢個口耳相傳嘅方法咧，就將啲政治笑話就走去，即係對於呢個上大人就有佢自己嘅表達方式。你可以話啲陰陽怪氣又得，你話到乜都好啦。咁啊，如果我哋好靠單一嘅傳媒系統咧，咁就好難做得到。但係而家百花齊放之下咧，其實我覺得如果只要人有創意咧，就處處或者邊個位咧，都可能突然間有啲可能係一閃嘅火花都唔定。但係有啲火花就可能會引起軒然巨波㗎啦。但係其實你當搞下笑都好，其實好多時咧喺唔同嘅社會出現咗啲大型嘅事件裏面咧，嗱佢可能會係用一啲全新嘅社交媒體去取代咗舊嘅嗰個系統，因為原來知道嗰個巨企係會控制某啲系統嘅，咁於是大家就會諗啲新嘅系統出嚟暫時頂住先。嗱，譬如早嗰幾個禮拜大家沸沸揚揚講緊嗰個 WhatsApp 咁樣，大家突然間就轉咗去嗰個信號系統啦，咁即係其實當有一件事發生咗咧，啲人就會，因為我係太多次見過數碼移民啦。雖然好多時大家都係見新旭就唔見米白，得把口講埋轉嘅啫。即係面書轉去另外一個叫做嚇、啊、我們嗰個咧，咁啊冇人轉噶嘛。最拉尾，但係我見過太多次啦。 我轉咗啦，你轉咗未啊？ 我有轉，但係冇人睇嘛。 係咯，即係 呢個係關鍵嚟。 唔係啊，但係我哋以前都覺得有啲巨企係控制處理唔到嘛，譬如 GeoCities。我哋以前寫網志嘅網站嘅，哇！我以為學識咗佢冇得走雞啦，黐線用咗一排就完全唔見咗啦。MSN、ICQ 我哋見過幾多次呢啲咁樣嘅嘢啊？即係我哋呢啲老人家就見識過喺數碼上面嘅老人家啦，我哋見過唔少嘅呢啲情景。嗱，首先係嗰、那個社交媒體其中一個大特色就係咧，不停係江山代有才人出啦，係又會有多新嘅系統出嚟嘅。嗱，呢個此其一。第二樣嘢就係其實只要我哋喺個內容方面有創意咧，冇人講俾你聽嗰、那個係我哋直接挑機嘛。當然呢個有人會覺得呢啲係一種即係叫做機會主義又好，或者叫做可能係你避開唔去正面面對啦，唔去接觸佢啦。但係其實好多時我哋係用第二啲方式去表達咗一啲甚至乎一啲好極端嘅表達不滿嘅情況嘅。我最簡單，我舉個你嗰個講 Trump 嗰個例子，舊年喺美國。嗰班僆真係玩到阿 Trump 謝咗咯，幫佢報名報曬佢啊嘛，大家一齊做個 campaign 出嚟就搞掂啦。即係其實個世界可以係用創意嘅，但係係咪咁容易呢？我當然話俾你聽係唔係咁容易咯。 不過周 Sir 講緊呢一個咧，其實唔單止喺社交媒體裏面出現先，即係佢試下用群眾嚟到打巨人咁樣。其實喺金融界裏面，大家可能之前聽過GME 啦、GameStop 啦，係咪咁啊？一起去打嗰啲對沖基金啦，咁其實而家的而且確都有個現象嘅，就係話將一個巨人，嗰、那個巨人其中一個咧就係面書，點樣可以將佢而家去中心化，即係話將面書嘅所有嘅 fans 打散佢喺唔同嘅社交媒體，呢、這個睇起上嚟可能係成為一個趨勢。一於咧，我哋可以喺最後一節嘅時候咧，我哋又討論一下。咁啊，我哋聽聽呢首歌先啦，都好應景噶，即係網絡。安全隱患 Sharini 其實無謂再講感覺有更尷尬的對望誰是對誰是錯定還是對仍是錯動動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今日展开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政府表示今日有大约6000人接种第一剂疫苗，自今个星期一以来累计超过6600人接种第一剂疫苗。政府发言人呼吁属五个优先组别的市民尽快接种疫苗。立法会财委会通过10亿元拨款，由政府设立疫苗保障基金，向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出现严重异常事件的市民赔偿。政府建议每名接种疫苗相关的严重异常死亡个案、40岁以上及以下的死亡个案，保障额分别是200万元和250万元。40岁以上及以下的受伤保障额分别是250万元至300万元，赔偿期限是接种最后一剂疫苗的2年之内。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接种疫苗之后出现严重异常事件的例子并不多，设立基金是有备无患。他又说，申请人在赔偿过程中可以提交新资料，亦可以寻求独立第三方意见再评估。前年616大游行前夕，身穿黄色雨衣的梁凌杰在金钟太古广场外墙堕下不治，死因裁判官早前决定召开死因研讯，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研讯前检讨。死者家属未有到庭，原本的律师亦都终止作为代表。死因庭多次联络家属但不成功，并得知家属已经搬离报称住址。死因庭暂定在5月10日至26日召开死因研讯，为期12日。如果家属缺席下，研讯可能受到影响。死因研讯主任呼吁家属致电联络死因庭。美国军方在总统拜登指令下空袭叙利亚东部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目标，摧毁多个设施，回应驻伊美军接连受到火箭炮攻击。叙利亚人权组织说，空袭导致最少17名民兵丧生。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空袭之后和叙利亚官员通电话，双方强调西方国家有需要遵守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的决议。俄罗斯外交部谴责美国今次的空袭行动，中国就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叙利亚主权，避免俾为叙利亚局势增加新的复杂因素。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980点，跌4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97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7，日元106.51，瑞士法郎0.906，加元1.268，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95，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9.06美元，卖出1729.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风势较大，星期一二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来啦 来啦 来啦 来啦 来啦来啦 来啦来啦，小宝与文迪翻嚟啦。 笑住听， 听住瞓， 瞓住笑。 星期六晚深夜12点到2点，小宝与文迪 同你嬉笑怒骂，仲会接听听众电话。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小宝与文迪， 好玩到极， 笑到宵夜都唔使食。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 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经典广播剧《喜气洋洋满天繁枝》土地奇谈， 想唔到我生前在朝做下大夫，反而不及我死后咁有地位。 李龙 估唔到啲乡民真系起座都土地祠俾我哋安身。 谢志森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喜气洋洋满天繁枝》土地奇谈，一连六集，2月27日起，逢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在90年代，我儿不下的生活同埋感受，难道今日就已经完全荡然无存呢？唔系，佢曾经咁样写。 好喜欢《情门立说》《张能十里》呢啲故事，呢个系尊师重道嘅典范。我个人认为，事后尊敬嘅人，如同照顾所爱嘅人一样，令人愉快。有事弟子服其劳，十分投合本人口味。斟茶递水，捧书理案，执笔记录，奔走于图书馆与书房之间。客至即侍奉左右，出外则随从召车。总之，听候差遣召唤，以能博效微劳为荣。 呢份心意，今日嘅读者有冇会意呢？ 吴女士有篇散文论述忙与不忙，她忧了忙的人一默，对一些问你跟你忙吗，发表了她的议论。似乎忙是好事，以证明阁下工作上受到重用，而非头闲自散。忙好了不起，但是吴女士不以为然，她更认为崇尚忙那些是都市人的症候群。她的结论是，个人的分别在于勤与懒，不在于忙与闲。他更加认为忙里偷闲才是高手。 在他这本散文集《七情六欲》里面，我最欣赏他写的其中一篇叫做《神装》。他说地铁车厢内有一个少女当众梳头整理装扮，中间的化妆描述生动细致。一名上车时潮水长发凌乱、面色苍白的女郎，落车的时候已经梳妆完毕，换来一张明艳照人的俏脸，千娇百媚地踏出车厢而去啊！一口气重读凯儿的散文集，总觉得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的文坛，好能代表那个时代的香港。令我感慨，今日的文坛又写了些什么出来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七情六欲》，作者吴凯儿，由明春出版社出版。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话咁快咧，就嚟到广东广西嘅第三节啦。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社交媒体谁作主。咁我哋啱啱咧上一节嘅时候，其实讲到咧，开头谂住咧就自己去贴文，就应该自己可以作主啦啩。跟住又受到嗰啲 fans 影响，跟住讲讲下咧，原来背后咧就有只黑手，就系啲老细，系啦，即系嗰啲社交媒体嘅主理人，咁原來佢哋咧就可以有幾時 cut 你又得，幾時俾你講嘢又得，咁嗰只即係原來有一個咁樣嘅權力啦，又或者佢哋真係 權力使到佢哋有啲開始腐化啦。因為其實朱克伯格的而且確佢一開頭諗住開面書嘅時候咧，就俾大家可以好開放，同學仔喺度睇下大家嘅相啊咁嗰啲嘅。咁而家咧就好似有少少唔同嘅方向，但系咧我哋喺最後嘅時候都講到咧就。一群眾的力量咧，話唔定係可以令到呢啲咁樣嘅霸權咧就拆散咗。例如而家咧就有一個小嘅趨勢咧，就係面書被分裂嘅，即係分裂去可能係 VV 啦，可能係其他嘅新媒體，例如佢嘅 WhatsApp 可能就會去到Signal 啦，亦都可能去到一個咧近期就話最 hit 嘅一個嘅社交媒體啦，就叫做 Clubhouse。 俱乐部， 俱乐部咁样啦，系啦，都唔知有冇咁嘅中文名啦。 会所应 该系啊，所以有个好笑嘅咧，有人就话喂，有冇上 Clubhouse 啊？佢话喂，近期冇开咁样封锁咗咁嗰只啦。咁原来系一个社交媒体嚟嘅。咁其实咧，可能如果听众未接触过嘅话咧，好快咁讲一讲。咁基本上咧，佢就系用一个声音主导嘅。嘅一個情況，其實我某程度上覺得咧，佢係似一個電台。不過電台咧就係由一啲我哋叫做可能對相關對於嗰個題目比較多經驗嘅，或者係有啲嘅睇法知識嘅人咧，咁佢哋去分享。但係喺 Clubhouse 裏面咧，基本上就係大家對嗰個題目有興趣嘅，都可以自由發聲嘅，基本上。咁跟住咧，就所有人咧，你就大部分人開咗嘅時候咧，你就好似有唔同嘅房咁樣嘅。咁唔同嘅房咧，其實就係唔同嘅主題。咁你自己就可以揀咧，中意邊個主題咧，就入去邊個主題度聽嘅。聽嘅時候咧，就好似頭先阿梁敬國嗰個台上台下咁啦。你就做台下咧，可以做好似聽收音機咁樣就得噶啦。咁啊，有好多人咧就喺度發表自己唔同嘅意見啦。咁咧，你台上嗰啲人咧，即係話有一批人咧，佢就好可以一啲叫做 moderator 嘅，就是、主持人咁樣啦。佢就可以話咧，有人舉手啊，咁不如試下俾你去講嘢啦，咁嗰只。咁就係一個咁樣嘅操作嘅。咁啊，點解啲人就會鍾意咧？就係、是、近期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咧，就係 Clubhouse 上面咧，就真係講乜嘢都得嘅。暫時就係咁。當中不過的而且確包括好多嘢嘅。 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你不是普通人收音机打开个收音机就可以听得到。 你说得啱啊。 就要有人邀请你你才可以。我有幸啊黄仲远邀请我我才可以加入啦。否则的话我都是自己在门口度敲下敲下咁样。 敲 下都不知点入冇门口入啊大佬。 是啊同埋呢大家要知道 ,Android 是冇嘅。是得 iOS, 即是你是用苹果嘅手机呢才可以有 Clubhouse 嘅暂时是咁样啦。是啦咁呢我哋三个当中呢咁其实周 Sir 呢就曾经喺 Clubhouse 嗰度呢就自己开过个房呢就喺度发表言论。 你都搞乜嘢啊你。 不如分享一下啦周 Sir, 你开房发表咩言论咁样啦。 嗱，我就做咗好几次实验嘅，咁啊，我就当然试过，我就想邀请三位，即系邀请另外两位大哥一起玩一次啦。咁啊，呢个之后我哋真系做到实验，就可能再通知下啲听众，大家会唔会一起过嚟玩？ 都可以噶， 可以啊， 系啊，咁啊，嗱，呢个其中一个实验啦，睇下究竟，因为你哋如果未试过，你就唔知道系我哋，譬如而家三个喺度讲嘢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某程度上，我都想知道咧，啲听众有咩反应。咁當然啦，如果我哋透過互聯網其他配合，可能係其他嘅一啲系統，譬如面書啊，好其他嘅，我都試過喺第二啲台做節目嘅時候咧，可能會即時有啲打字入嚟嘅。但係咧，譬如我當係一個即時嘅封煙入嚟都好啦。但係其實咧，你係好難留住嗰個人喺度同你一齊繼續 jam 落去嘅。講到咁上一句，可能駁兩句。呢一個過程嗱，我就試呢排我就試幾樣嘢啦。第一就係我自己老本行就試下教育啦。咁呢排其實就教育圈裏面咧，尤其是喺較早時期喺呢個農曆假期、農曆年假期嘅時候咧，好多晚嗱，其實而家都有嘅，不過咧個人數相對就減咗半到啦。咁但係咧，其實就開一啲譬如老師啊講下香港教育議題啊，甚至乎最癲就試過兩岸三地都玩添。咁然後大家就。真係有百幾人喎，仲要玩到凌晨兩三點、三四點，我都試過喎。就大家就住教育議題就喺度吹水，即係大家行內裏面就喺度吹水。嗱，除咗好似我哋而家呢種咁幾兄弟，雖然我哋幾兄弟喺度講啦，但係其實我哋係 即係某程度上係單向嘅，即係我哋講完嘢之後咧，其實啲聽眾要 feedback 係要另外一啲方法嘅。但係呢個 Clubhouse 最大嘅特色就係佢可以即時，佢可以隨時舉手。然後當然我要感謝俾佢入嚟講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嗰個情況就係你譬如我哋咁講咁上都會乾糖噶嘛。講真，即係我哋有程度某程度上我哋係講 talk 咁講噶嘛。但係嗰個得意嘅地方就係佢可以即時做一啲回饋啊，同埋我試過最近嗱，這個就唔係我自己開嘅，咁啊頭先講咗一啲係我做嘅我的行業，即係我專長可能做教書嘅，唔係講下教育界嘅嘢咯，或者講下飲飲食食啊咁。咁我記得有一次我入咗個燒賣群組，就唔係我搞嘅，咁但係跟住咧嗰班係後生仔嚟嘅。佢哋就猛咁講魚肉燒賣，即係嗰啲你知而家網上面好多嗰啲即係急凍點心嗰啲啊 ，local 嗰啲咁大比拼咁樣啦，咁佢食極都係嗰堆嘢嘅。咁叔叔就梗係講下，譬如佢哋原來唔知揚州燒賣嚟自有揚州燒賣嘅呢樣嘢。咁我就用咗個叔叔的文化向嘅同佢哋講，佢哋大家就有個交流啊。咁呢啲位我就覺得好好玩嘅個過程。咁當然 Clubhouse 最開頭其中點解會大紅呢，其實就因為牽涉到有據說呢，因為國內對於好多嘅議題都敏感嘅，咁佢哋未必會可以暢所欲言。但早期啱啱開始呢個 Clubhouse 紅嘅時候呢，因為個監管未去到佢嗰度啊，咁於是乎大家就喺度講，越講就越多一啲政治敏感嘅課題佢哋都會夠膽講。咁於是乎突然間喺國內開始紅起上嚟，咁結果就成為咗啲新聞，就越嚟多人認識呢個系統。我於是乎就好多人走咗落去玩，咁因為佢係冇一個嗱，亦都冇發牌制度啦，冇監管啦，咁有啲嗱必須要講啊，有啲房咧我都覺得幾離經半道嘅。如果用一個比較正常人嘅角度睇，因為佢哋講嘅話題可能真係有少少，甚至乎去到一啲性嘅部分都有關係嘅，我都有聽講過下有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咧。撇除咗呢啲咁樣離經半道啲嘅嘢之外呢，因為裏面有兩個特質嘅，第一就係你捉到一班呢好有心去講嘅，譬如我剛才講業界啲老師真係晚晚喺度講點樣做 IT 教育啊，咁真係可以吹成晚㗎喎，唔係講笑，大家仲互相砥礪嗰隻㗎喎，你真係好似大家好熱血返廿幾歲啱啱讀書冇耐嗰個狀態咁，即係呢個係幾過癮嘅。但係另外一個更加得意嘅地方就係呢，其實你可能你係聽下，你想博嘴博兩句咧，作為聽眾都過癮嘅，你可以隨時加入。嗱呢一種咧，就係正正 fit 到我哋條題目裏面嗰個誰作主啦。因為如果我哋講緊傳統嘅社交媒體，好似我都算係老餅啲啦，叫做老土啲啦，即係我都係一種我去發布嗰種狀態，我個心係諗住去發布，我先至會走去做嗰個 content writer 或者走去做嗰個部分噶嘛。但係而家呢一類嘅軟件嘅特色咧，就係、是。其實唔係淨係佢先嘅，只不過佢係即係最快速，因為用聲音去，你唔需要用好多，你打字都要時間啊嘛。佢就咁用把口講兩句，講完就 hit and run 就走咗噶咯。咁於是乎咧，其實就更加 free 啦，好多人就會覺得係咁樣。 係啊，其實而家暫時嚇喺呢一刻裏邊嘅 Clubhouse 被認為係自主性最高最高嘅一個嘅社交媒體嚟嘅。因为呢当中呢每一个嘅人呢佢可以自己开房，自己去做主持人，自己听嘢又得，讲两个字又得，讲十分钟又得。基本上呢佢嗰个自主性系非常之大嘅。头先啊周 Sir 已经客气咗添啊，即系的而且确嗰啲嘅题目呢包括係風月啦，有一個嘅房咧係叫做淨係入嚟咧，可能係要講粗口啲咁樣嘅，即係基本上咧係好多嘅，亦都有好似頭先阿周 Sir 所講嘅，就話食燒賣啦，包羅萬有嘅一啲嘅題目咧，基本上咧喺上邊咧，佢暫時咧都係可以俾你去開到一個咁樣嘅房咧嚟到講嘅。系啊，所以咧呢一个嘅情况咧，就令到好似头先阿周 Sir 所讲啦，就系我哋就比较关注啦。咁啊，而家就基本上就系封咗嘅，系啦。要可能如果上到嘅话咧，就系 VPN 啦，先至能够上到去讲嘅。咁亦都系因为咁样嘅情况咧，咁所以变咗咧就少咗好多人去讲嘅。系啦，即系呢个咧就系其中一个咧，系令到咧你个自主性咧高到不得了，所以。大家話咧有一個風潮咧，就係大家移民咧就移咗去 Clubhouse 嗰度，而且咧佢就真係打破咗而家暫時社交媒體嗰個嘅形式，就係唔係透過文字，唔係透過相片，你可以唔出樣， 亦都唔可唔需要好似 IG 咁样，如果你靓相靓人嘅话呢就好多 follower 噶嘛。咁佢呢度呢係完全靠呢就係、是、你讲咗啲乜。你傾咗啲乜？你嗰個 topic 究竟係咪有興趣？所以令到咧，你嗰個嘅追隨者或者 follower 啦，佢哋叫就究竟有幾多嘅？ 咁但係我都叫新啦，我都試過有一兩入一兩間房去聽，好大程度上咧就可能個題目雖然有啲興趣，但係你要花少時間，因為你啱你係中途插入嘅呢陣時。中途插入啱，可能我唔好彩咧，啱讲紧嘢嗰个人咧讲得唔好听，咁我听咗大概都唔够一分钟，咁跟住就冇走咗走 了。你系真系冇耐性啲嘅， 一嚟系咦戆戆，即系有阵时觉得啊咦戆戆，又唔知佢讲，即系可能我又错过咗最精彩嘅部分啦。咁、有阵时啊贪心啦，但系喺既然呢度唔好听嘅，就可能去第二间啦，好唔好听啊咁样。咁所以可能有一个好少少嘅方法就系，你有一啲有预告噶嘛，我几点几点将会系讲咩题目，咁你可能咧准时系一开始你就已经加入咧，可能会系好啲嘅。中途插入，我试过两三秒中途插入咧，就真系都冇乜，可能真系咁巧讲紧嗰样嘢，未去到一个比较精彩嘅部分咧，我听两嘢我冇心机就翻出嚟咁样。 有嘅呢个情况的，而且佢你一入去嘅时候，因为好在于咧嗰个讲者嘅说话嘅质素，同埋佢个意见里边嘅有即系有几多个内容可以大家系令到有兴趣去分享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咧，佢里边咧有好多行家里边嘅分享咧，就会系好多人听。即系例如咧，其中有一个系讲广告嘅。嗰、那個咧都開咗好耐嘅，開咗八個鐘嘅。咁當然啦，其中一個咧，我先唔計話最爆令到佢會封嗰啲先啦。有一個咧就係講廣州人去問香港人嘅所有事，即係佢唔一定係關於係政治啊或者社會啊，可以問大家嘅醫療制度係有啲咩唔同啊咁樣。咁嗰個嘅最犀利嘅咧，係講咗24小時，超過24小時嘅，係冇停過。 哇！嗰個主持人可以頂到24小時， 一路換一路換，即係我去瞓覺先，我而家交俾阿梁建國去做個主持人啦，咁樣。咁所以咧，基本上就你諗翻，如果你係真係自己嗰個行業嘅，跟住你遇到好多嘅行家喺裏邊講一啲咧，係你可能都未聽過，或者大家都好熟悉嘅嘢。咁的而且確係會引起咗一大堆人嘅好有興趣。我見啦，其實阿周 Sir， 你講教育嘅時候嗰個咧，即係而且確你諗下平平常常就可能百幾人聽咧，即係呢個都係司空見慣嘅喺上邊。 咁我諗佢你呢個好處就係你可以淨係靜靜地伏喺度聽，又唔使出聲，呢個一個好處嚟嘅。同埋嗱，我據我了解啦，即係聽完就算噶咯，佢唔會留底嘅喎。亦都你听唔翻噶喎， 话就系咁话嘅，系啦。 嗱，我就做个实验嘅，系录到音嘅。 录音一定录到啦，因为你用好原始嘅方法都可以录到啦。 但系机头录唔到嘅，即系就咁用自己个手机咧系录唔到嘅。但系你用另外一啲方法，你扩咗音咧系录得到嘅。咁、但系最我谂有两单好经典噶啦。第一单就系头先阿仲远兴已经讲咗，就系嗰、那个广州人大战香港人啊，唔系大战，对唔住，系大家互相认识。咁后来呢件事就认识，搞咗好多唔同嘅两，我叫双城嘅系统啦。就譬如可能系台湾同埋北京，或者台湾同上海，或者台湾同国内人， 两岸嗰啲都好多啊。 好多噶，好多噶、其实而家都仲有好多噶。咁啊，两岸互相认识啊，学习对方嘅普通话，即一个普通话一个国语啦，大家互相学习又有好多呢啲。咁而家外國人都玩好多嘅，但另外咧，我講本土一個咧好經典嘅案例，就早兩日嘅啫，就係咧呢個嚇喺網絡嘅大咖呢、這個蕭若元先生咧，就同呢個新進嘅 YouTuber， 其實係一個新進嘅演員啦，後生仔好多都識嘅，就是、游學修咧，嗱而家上曬報紙噶啦，就又喺即係喺 Clubhouse 裏邊咧，就兩位對於香港嗰個電影業嘅前途就有一個好唔同嘅意見，咁就結果咧。因为其实讲到尾咧，社交媒体之所以点，即系之所以会 hit 咧，其中一样嘢就系一个跨平台同埋越嚟多人认识。嗱，里边有一啲看点或者有一啲争拗也好咩都好咧，就会吸到好多客啦。但系问题你要佢一路继续延续落去咧， 最重要嘅就係除咗有啲咁樣嘅突發嘅爆點之外咧，就是、大家有一個話題性延續到落去，同埋咧有一個頭先即係呢一個系統裏面最好嘅地方，就係、是、大家可以繼續討論唔同嘅課題，而佢係個好 feasible 嘅，即係好幫到你去做個討論嘅，即係嗰個環境裏面。嗱、所以咧你問我咧嗱，我喺呢個節目裏面講呢啲課題，其實衰啲講就少趕客嘅。因為個問題就係咧，我有啲擔心就係傳統譬如電台式嘅呢種模式咧，其實慢慢會唔會俾呢啲咁樣嘅社交新興嘅媒體所，我唔好講取代先，肯定會有一班人咧就會吸咗。你見我而家見到慢慢一個現象就係好多娛樂圈嘅明星，兩岸三地、日本、外國唔同，甚至我見過一晚就標機上去添，仲要開多 早兩晚啫嘛，標機 係啊，早兩晚。 嗱，其實你就慢慢成為咗個風潮，然後大家就走去參與，然後大家就揾到個位置。嗱，呢、這個就係社交媒體。嗱，我唔特別講淨係呢一個軟件啦，但譬如以前 Sanger 也好，或者去到後來 Facebook 有 ，Facebook 都好小眾嘅原本，但係彈得起嘅呢堆嘢咧，不得不承認就係嗰班 content writer。endorse 咗落去，即係我去投入參與咗落去，然後有班 followers 原本係 followers 即係跟風嗰班人咧，佢都落埋手做埋個 content provider 或者 creator， 見即係做咗個創造者之一，嗱件事就會生到㗎啦。嗱呢一個我自己覺得咧，就係社交媒體近呢十零廿年點解會變成咗一個世界性嘅一個現象，除咗佢開頭講緊一啲，譬如滿足到人嘅八卦心理啊，其實開頭 Clubhouse 都係聽人哋八卦，行內裏邊啲是非嘅啫。老實講，點知加加埋埋就唔係淨係聽呢啲嘢啦，唔同嘅人都會諗一啲嘢出奇制勝。嗱，呢個就令到件事越嚟越好玩啦。 的而且確都係嘅，即係因為而家個情況就係咁啦。邊個社交媒體咧，令到作為自己個人呢個主題咧，係個。存在感啦，佢自己嘅擁有感啦，可控感啦，加強嘅話咧，其實佢就會越受歡迎。所以而家暫時 Clubhouse 就做到呢個啦。不過開始如果佢要營運啦，開始要賺錢啦，據聞就話佢會俾一啲多 follower 嘅人咧，就會多啲權力啦。咁就唔知咧呢一樣嘢咧就會唔會有變啊？又或者係其實阿林作咧，我都成日都幾建議佢咧，應該係去 Clubhouse 同人哋嘈一次。 你咪接受挑戰。 好过去打嘅吓，OK， 好咁啊！我哋今日嘅时间系差唔多啦。咁咧星期日我哋广东广西咧就有一个嘅话题就叫宠物。咁咧阿文杰话啦，岑日飞飞哥啦，同埋阿黄少俊啦，咁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宠物呢一个嘅题目嘅。咁啊，我哋最后一首歌啦，咁啊系阿周 Sir 拣嘅，拣咗一位咧马来西亚嘅歌手啊，系嘛，黄明志。同埋阿小潘潘嗰首歌咧就叫一起做过的蠢事情，咁啊系咁先，咁我哋今日咧就再见啦，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 记得我们在网上相遇，加了好友的那一天起，发了你的点点滴滴。你分手，毕业去旅行，去 shopping， 在公厕遇见了脏东西，好惊喜。 虽然从没承认见过你，你却知道我太多机密，包括前男友去中心，在这里发生过好多。事情太多不堪回首，全给力都是回忆，曾经是多么调皮多么任性，曾经是多么的白痴又多余，曾经都只是曾经，别再提起那些我们做过最蠢的事情。 记得我们在网上相遇，加了好友的那一天起，发了你的点点滴滴。你分手，毕业去旅行，去 shopping， 在公厕遇见了脏东西，好惊喜。 虽然从没承认见过你，你却知道我太多机密，包括前男友去整形，在这里发 生过好多怪事情，太多不堪，我手绢给你。